在成对解小妹，泪洒相思带，今宵离别后，何日君再来，喝完了这杯静静地小醉，人生难得今回醉，不欢更何待。 来来来，喝完了这杯再说吧， 今宵离别后，何日君再来。关店重庆白玉杯，饮清平之意，牢牢抚君怀，今宵离别后，何日君再这杯静静的小菜，人生难得几回醉，不欢更何待。 哎，再喝一杯，干了吧。 今宵离